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一首小学生写的诗火了，何时秋游啊，我准备的酸奶都过期了。关于这首诗呢，几位街坊议论起来，咱们听一听。小兔子喜欢秋游了， 为什么他喜欢秋游呢？ 秋游我记得他三件宝吗？ 秋游三件宝，什么什么大皮袄是吧？ 秋游就大皮袄了，我这去哪儿啊？我这是 去山里冷啊，秋天得预备面包、火腿、大皮袄。 对，还有时候还改呢，鸡蛋、辣条、大皮袄。 这那也不如 大皮袄是固定的， 那也不如小花跟大磊。 怎么呢？ 小花是咸菜、酱菜、大皮袄。哎，王大磊呢是酱豆腐皮袄、酱豆腐皮袄、酱豆腐皮袄。 我这全是咸菜。 那个秋游嘛，因为秋游有可能上山，也可能下乡。 您说的这不是秋游， 我没看过谁家是这个秋游安排下乡的。 下乡也许是参加秋收啊， 就是有的时候带咱们去那个美丽的山村， 乡村游。 对，乡村游。 我一直认为下乡是慰问。 五年级对这件事理解不深啊，我就感觉是山里玩山里乐儿，对，放在一起。 山里乐，听说叫山里红， 听这项目很接地气啊。 对，山里乐， 山里乐啊。 但是咱们平时聊天中确实表达了对秋游殷切的期盼呀。 哪句啊，小花？咱聊这么天，哪句？刚好我是期盼，我没听出来啊。 皮袄啊， 小时候。小猪没事就在那乐， 这呀只能说明傻，并不能说明对秋游的期盼。 哎，这个没事乐是我经常表现出来的，还是小花经常表现出来的？ 你们俩怎么都有？这没事突然间嘎就乐了。 而且小猪还唱呢，池塘边， 哎呦呵， 榕树上有一群 知了。 这正是夏天啊，这跟秋天也没关系。 知了都快玩完了，那不是就快到秋天了吗？ 知了玩完了就是秋天。 鸡 鸟都死了， 鸡鸟死了，告诉你们，咱们快秋游了， 该着了， 嘎嘎嘎乐， 过路大雁往南飞了。 不是，我就纳闷，他就春天没游过是吧？ 他爱玩，春天是春天的事儿，秋天是秋天的事儿。 哦， 对。 啊，老师说今天跟同学们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啊。 啊！ 老师，是不是秋游？是不是秋游？ 好家伙，扎心扎肺了 啊！咱们下一个星期呢就考试了。哇！ 是哭了是高兴？ 扎心了。 考完试之后呢，咱们的秋游哦 就取消了，奖卷子。 不是，他就不能让老师把话说完再哦吗？ 秋游安排在下周三。哎呦，小柱当时踢凳子，当踢前面前桌那凳子，当 听见吧？周三， 周三听见没有？周三，王大雷， 谁叫周三的？ 就是不是，就说周三提醒你，咱，哎，王大雷怎么坐我头头了？我这学习得差到什么份上啊？ 你视力好啊，王大磊200多斤小学生坐你前头，那前头那就是一座山。 200多斤小学生，小花，你这有点夸张了。 那你小学多少斤？ 小学100多斤，哪200多斤小学生？ 坐你前头，那就是坐的一座山的后头。 哎呀，秋游就是爬山呀、啊，我这都是隔山学习呀、啊。 谁让你个矮呢？ 没办法。期盼秋游，期盼放假，这是正常的儿童心理，所以小柱是个正常儿童。 我也高兴啊， 对不对？你跟我们正常的孩子在一个班学习， 开始每日一诗了。 这是多么不爱动啊。 小花，我就知道有每日一歌，哪有每日一诗？ 是说你每天啊都作诗一首。 那说明我这个才华还是横溢的 啊。 天哪，地呀、啊、同学们，老师啊，谁能告诉我何时秋游啊？ 不说了吧，周三。 周三呐，周三呐， 快点来吧！ 我为你准备好了书包、面包、 大紫包。 准备书包、面包，我都能理解。这大紫包是你带的什么吃的？ 说一高兴，磕一跟头，磕一大紫包。 有了秋游，我就更愿意上学了。秋游，秋游，我可以上山，我也可以下乡。 又来了，估计是父母给我灌输的太深了。 后来呢，大磊的爸爸说了，儿子的诗胜在天然， 对， 跟我们家庭民主自由的氛围有关。 为谁家提这词儿啊？哎，小花，你们家就没提过民主自由吧？ 我们主要是自由奔放、 和平友谊、 绿色无公害。他们家真是下乡了。 现在咱们胡同里有这么一个小孩啊，又写了一首诗，真是有你们当年的风范啊。他是这么写的 ：Q 游，天啊地啊，同学们和老师啊，你看跟你写的一模一样。 这说明他看过我那诗，抄袭的。 谁能告诉我何日秋游啊？我准备的酸奶过期了。我准备的薯片过期了，而下一个即将过期的，恐怕就是我善良的心灵了。 还乐了，说明这孩子呀下手太早了，买这些货呀存着。 因为参考你们小时候的那些作业啊，发现这点该是秋游了。 嗯，王大磊写的就是何时秋游啊？我记得酸菜馊了，我准备的馒头馊了。下一个搜的就是我的酱豆腐和我的脑袋， 说明我们家就是没冰箱。 对呀、啊， 哎，这诗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我都屌了， 被他逗乐。 这都是抄袭我当年那诗。 对， 具体到酸奶了吗？薯片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会儿家庭没那么好条件。 对，只有酸菜、酱豆腐、大瓢。 大瓢？大瓢是什么菜？ 连读 撇来跟瓢。 孩子们的渴望是多么的强烈。 那说明孩子们的渴望也是有道理的，说明学习太重了。玩的时间太少了， 压力大了， 才会导致这种结果。 你看看人王大磊，打小就处于野生的状态， 现在 也是属于一个事业上升期、 哎， 对不对？ 哎， 你看人野生的也有好的，那个 你等会儿你是家养的， 不是科学喂养的那个孩子也该有心理问题，也有心理问题。所以像王大磊这种， 但是他有没有心理问题啊？ 有，只不过他就是他有宣泄的。方法啊，对， 比如说呢， 撞树，喊声，哎，唱歌的时候成心跑调。 是，现在小孩也忙，你知道吧？所以安排一次秋游，他们真当事儿。你要说天天都让你放羊去，哎，你有什么意思呢？秋游一次。 而且现在这个学生活动安全啊，特别重要。 对， 有时候这种大面积的组织学生出远道玩的这种活动啊，他们不敢组织。 现在说70多个车出去。我估计到景点时候也就30多个车， 为什么 那40多车呢？ 都堵着呢。 那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让孩子去参加这种集体的外场活动、啊。 小孩，你小时候语文真没好好学。 啊，怎么了？ 怎么叫外场活动？还有内场活动是吧？ 这不是跳出学校之外了吗？不在老师这。 好，不在五行当中了。 好嘛，老师五行山呢，孩子都是孙悟空。 不是，我是说他已经是扩展到了外边的山林。 你别形容了，你别形容了， 野外。郊外集体活动， 对， 反正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事儿是确实少了。 那你准备怎么个秋游？ 因为我记得咱们小时候秋游，说老师分成小队玩， 对，小组 大概6-7个人一小队，像咱们这种 自由结合， 哎，而且是自由结合，对你觉得我好，我看着你也不错，咱们就可以走到一起去。 我听怎么像搞对象了？这不像是玩的。 哎呀，小学生你怎么那么复杂呀？ 你说那事儿不是啊？ 不是，你拿着个面包，我拿着个火腿，咱们就走在一起去交换一下。 那不行，我不跟你换。 哎，我拿火腿换你面包。 我这管饱，你那饱不了。 他那 这是肉啊。 你那都是粉肠子。 哪能一点没有啊？但我觉得咱们小时候因为这么一次组织呢，哎，就有了分工协作，有了团结，有争吵。 你甭管几个人一小组，有人负责找地儿。有的人负责马吃的，你像王大磊这样的就负责放事儿。 干嘛偷老乡的鸡去了？ 不是，人家吃的时候呢，他就负责看看周围的情况，等他吃的时候呢， 人家都走了。 现在是让孩子学了好多 技能， 学习活动多一些，游戏活动少一些、 哎、但是呢，这好多都是一个人在学，他不像秋游啊，有个小队，有吃的。 小花重视就是这吃的。 你半天只说出吃的了，小花，你是多么想吃。 他能把小队放在第一位就不容易。 哎，对，多么想吃人家 小队。 那你要知道，小孩他眼里什么东西很重要啊？ 吃。 这下子分成小队，就我带了这么一根火腿肠。 哎呦、 啊，这么多人要分的话， 我知道。你当队长，你当队长。 涉及到行政管理、任务派发，还有这个经济核算啊。怎么能够分得又平均，大家不打架，还能每个都吃， 拿刀切呗， 还吃得到啊？多样的学科， 行了，你别给升华了， 夹揉在一起。 对于我个人提高是极其的。 我们呢，嘿，就你一人闲住了。你说那意思就是应该多组织，是这意思是吧？ 对对对，别学太多，学傻了。在同学们争抢过程中啊，争这根胡子强， 哎，促进了友谊， 发挥优势的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学会了社会上的生存， 强化了体力。 哎呦， 是不是 这生存能力也太强了？ 锻炼了实力，锻炼了视力，锻炼了臂力， 这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啊！了解社会啊，也用自己喜欢的形式，敢于表达内心的感受， 那就是咬啊。 也认识到了社会的残酷， 哎，对，咬少了，咬的少了，嚼的慢了。 但小朋友写的诗还是很有意思的嘛。 嗯， 你是个很可爱的文化人， 说明现在孩子素质确实提高了。 嗯，敢于用自己喜欢的形式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 嗯，表达自己的不满。 说到小孩忙，大人也现在不省心啊。 哦，那正常。 您看小柱接了一个项目，最近这个项目 什么项目？ 什么一个文化项目，什么演出啊，是什么话剧啊， 他都接这样的高端的项目了。 因为接了这个项目，小柱现在多了30个微信群。 这一个项目怎么能牵出这么多群来呢？ 他能办的事儿多呀。 服装群、演员群、 场地群、 导演群、联谊群。 嚯，还联谊群？你穿联谊群、 啊、然后什么售票群、宣传群、导演演员群、导演灯光群、导演服装群、导演化妆群，然后全组群。 你是导演吗？ 我不是。 我觉得他， 你是导演的什么人？最 催 都有你在这里边，但你又不是导演，所以你又在里边。 我呀，我是工作群里边的 跑腿，跑腿第一户。 小孩，你这种命名吧一般都很少听到。 什么叫跑腿第一户？ 对， 跑腿大户。 你是住惯了连排平房了是吧？ 是不是跑腿大户？ 我听说过产粮大户，跑腿大户。 这么说小柱高兴啊。 我告诉你啊，我不客气的告诉你， 张大就高兴。 我是工作群当中一跑 哦， 鹰大户 哦。但小柱爱往自己身上揽呢， 显示能力。 你家这些群，我听说你分管的这个领域包括有民政、财务。 怎么还有民政啊？ 你看 管地 方群众演员那个，然后里边那个导演综制工作群是什么东西啊？综制， 哎，这叫就是说我们跟城管这个也得搞好关系， 综合治理 啊。因为有拍大街的市场的戏啊，是不是人家帮忙？ 小花，那个他写到了。 哦，应该叫 一个综制导演。 综制导演干嘛呀？我不是演员。 综制导演工作群。 对，说的就给导演拍马屁的群。 哎，对对对。 哎，你手机亮了啊？是不是有什么通知啊？ 不，哎呦， 哎，让你通知下边开会呢，是不是？ 不是你啊，把我的微信都看完了，完你什么意思吧？ 哎，这不能赖我们。 哎， 你这手机设定，只要一亮，它自动那就弹出来了。 对啊， 我们看见了。 你应该设成隐蔽式。 我把手机都放得这么隐蔽了，你们都发现了，我还怎么隐蔽式？ 它实际上可以不充分显示微信里的具体内容。我待会儿就教你怎么设置啊，没让你通知开会呢。 又看见了。 哎，我就行吧，挨个群都得转。 那让你订盒饭呢， 那挨个群得转。 你瞧你这手机这半天就没灭 了， 叮咚叮咚叮咚，你要静音呢。 是这样啊，这有的呀是正事儿，有的比如说导演发一句正事儿，底下就写什么导演好棒啊，什么谢谢导演啊，我们一定好好配合呀，就这样就无穷无尽，群再多 也是 大家再愿意说，有发 你们那导演我知道， 哎， 是不是那个大眉毛那个？ 我说大胡子的，没有说大眉毛的。 他导演蜡笔小新，大眉毛很粗。 哎，大姐，我们一动画片的剧组，我还综合导演管什么用啊？我 你当一配音啊，大眉毛导演。 我就印象他眉毛挺深的，就跟你那似的，但还不是你亲戚，特遗憾。 我没听说大眉毛都是亲戚。 是不是特别爱讲笑话那个？ 嗯， 没事在你们工作群里发条笑话，或发点什么短视频。 群里边呢就得配合着导演，有的哈哈 哈， 哈，有的呵呵呵，反正各种的这个形容笑声的这些词汇都来了。 老娘已经笑得不行了，笑到不能自已，笑到窗口抖动， 反正想怎么笑就怎么笑， 笑到聊天结束。 合着这留言里边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100多条。 你说你天天至不至于这么忙啊？啊， 至于。 说你们那个演员3-5好友的也拉一小群， 有那个悄悄话， 你们有这个大眉毛导演贴几画群， 对 对，大眉毛导演的抵抗群， 对， 抵抗什么呀？都 哎，嫌他这个排戏时候爱骂人的，哎，嫌他动作慢的，嫌他不会导戏的，嫌他吃的多的，嫌他没文化不认字的，嫌什么都有。 这群就仨人啊？ 啊， 那不就干活你们那仨吗？平时拍的最猛的那仨吗？ 说的都是违心话，合着 你瞧吧，大梁，你还有囧子， 瞧这仨这名字， 跟导演结的梁子，然后 还囧子， 你说我能好得了吗？ 还能很囧， 囧子、柱子、梁子，你看这仨人， 我们举步维艰呐，还得综着导演嗡嗡去。我要是导演，头一个先歼灭这个群。 哎，我觉得从这个金字塔结构来讲啊，你们这仨呢是金字塔的底层。 是， 但你金字塔中够到的，小花，底层就仨人，那上面能成几人？ 所以不稳，你知道吧？ 尖儿朝下， 坨儿还重，每天出各种幺蛾子。你就听小猪这一天接电话，吵得你不行不行的。 对， 一会儿通知什么什么运输单位怎么怎么样。过一会儿呢，打电话又骂运输单位怎么怎么样？ 对，一会儿挨运输单位骂怎么怎么怎么样？ 一会儿又给运输单位道歉去，怎么怎么样？ 得罪了没别人可用也不行。 就这点事儿，来回来去一天得折腾八回， 对， 疲于应付。 主要是应付运输单位。 你看你们那个群里，大群一个，当然他们人多，咱们也不能那么说哈。 也加上这个人也乱，所以导致他天天都这么乱着。 有个数学说法叫做 合 并同类项，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那堂课他没好好听。 有的群是不是可以归并归并啊？ 对呀、 啊， 你说你这样显得你好像是多忙似的，实际上是这个工作没有条理性。 哎呀，这个得慢慢适应，慢慢来，没有一上来啊，你上来的所有的群你都经常看，所有的群你都经常参与， 而且你看你工作的这个事情吧，还要求不停的在群里拍照吧，处理完了汇报，你闹的事情就这么繁琐，非得在群里说吗？有时候能私下解决的不一定非得弄群里，没用就删了吧。他还不解，他攒着，你看那群一倒，哎呦，好几十个， 何止好几十个呀， 你数 快好几百个了。我觉得 反正我觉得他是没有条理性，工作能力太差， 说的多干的少、啊、 干的少说的多， 交流时间过长， 听见了吧？交流时间过长， 他主要是跟那些个女同志交流时间过长， 好像建群的初衷都变了味儿，走了形。 他建群的初衷是 啥？那不本身是提高工作效率吗？ 哦， 分组分类。 实际上分组分的确实太累， 没有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落实到工作上面， 哎，都落实在分组 上面，形成了工作群过多过烂的现象。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检讨一下啊？ 我检讨啊？ 啊， 你们俩说了这么半天，你们俩把自己手机拿出来，你看看你们俩人的群，至少在30个以上。 没有没有，我是29个。 我31个，马上删了一个。 哪是30个呀？ 没有以上啊。 你对以上这个概念是不是不清楚？但我们这个都有用啊。 其实小猪有时候你也为难吧，非要拉你进这群，又是你认识的人，不进是不是觉得也得罪人呀？面子上挂不住。 没错， 真的不好意思，是吧？来来，我们这群里面热闹着呢。你说我意思，我不去，我不去，我就不去，不去。进去之后跟人家打个招呼之后，你别言语不就完了吗？ 结果把真正正事儿都耽误了。 有的那个群一个小时就1000多条， 你呢还真有那闲工夫 挨条看啊，而且还听了听的条都是语音， 而且你还边看边乐，乐完了还说没劲劲儿 的，嘿， 瞎耽误工夫。 对，后来让给踢出来了吧？ 你们那个有时候那群里那演员之间还吵架，谁是占了谁的 C 位了？谁拿了 C 位是什么东西？ 就中间那位置 啊、哦， 就是比喻，比喻成一个中心位置。 哦， 经纪人之间因为报酬怎么怎么样了， 就净传这些小道消息 啊。有时候你跟着也裹乱， 后来他们都矛头指向你。 哎，你说要是没群，其实活得多轻松啊！ 哎，说这么半天，你手机你还没看，想半天了啊！ 哎呦妈呀！ 而且你们家族里还一大堆群呢。 有啊，爸爸家里一堆亲戚群，妈妈家里一堆亲戚群，小辈儿的一堆群。 那名字起的，老鹰家那个李家大院， 乔家大院， 王宅， 嗯， 孝子贤孙群，这个两个老人家老还不爱加你。 他们家怎么还有王宅？ 是啊，是不是把你们家那个给打入 加错了， 打入进去了啊？还有这个英氏一家亲、英氏家族、英家大院。还有汪家大讲堂， 怎么又加入到汪家去了？ 你是不是加错了？ 谁家都掺和是吧？ 这个重在参与，不知道谁把我拽进去。 我只能说明小柱一个问题，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哎， 除了工作、家庭，你再看看你小柱其他的群 啊， 帝王独霸群。 这是个干嘛的群？小花， 游戏群、啊。 我对这个感兴趣。什么叫帝王独霸？ 人家不说游戏吗？ 游戏群呢、 啊？哦，游戏群 啊，玩超级玛丽。谁第一谁是帝王，独霸我们这群。 好歹你也玩个斗地主行吗？ 我就随便举那么个例子，当然玩 帝王独霸，独霸帝王。 对， 那你这个八级大狂风这群是干嘛的？ 天气预报群呢、啊、 哎，这个六神无主群是干嘛的？ 哎，这就是治失眠的。嗯， 他和什么都建群呢、啊、 哎，这个有点缺德。什么叫下面有请我儿子讲话群？ 这个群里边这个 就俩人吧，

家里边呢都要备一些、所以呢性价比非常高啊。这么好的枸杞呢，咱们就多买点。 对 啊，熬粥的时候啊， 对 啊，或者说您拌凉菜啊、炒菜啊、炖肉啊等等，都是可以吃的。而且今天这个枸杞呢，告诉您完全可以白嘴吃。其实白嘴吃的话，对身体的益处就更大。 建议大家把我们这好枸杞啊，您直接当零食那么嚼着吃。 嗯，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宁夏中宁的头茬的枸杞啊，给大家十大包。那么一包里边呢有20小袋，一小袋是7克。那么这十大包呢，相当于200小袋啊，就是3斤的这个枸杞了。那么市场价呢得8-900， 8-900。 而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南段十里河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6-15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是多云到阴的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子 七十二变， 好了 白天晚上 月 老公， 哎， 那我坐后边不会被人家发现罚我吧？ 放心，我什么开车的技术啊，我这个驾龄。 那跟人家罚你有什么关系啊？人家想罚还罚你啊？ 我开电动车你放心，他不就是这个罚款的问题吗？咱躲着他点儿，是吧？哎哎呦， 站住， 哎哎哎， 跳 别别别别， 快快，别走，我就问了一句，你们俩跑什么呀？我就问了一句，你有没有机动车驾驶执照？跑什么？偷来的？说话呀！ 车是他的。 我没问车是谁的，我问有没有驾驶执照。 我没有开。 我知道你没有开，我就问有没有驾驶执照。 他知道应该。 对，他叫什么名字？你更知道吧？ 刚认识，不太熟。 啊？你坐黑车 啊？不是黑的。 你打岔是吧？我就问你， 你是不是非法坐他这车来着？我跟你说啊，这个机动车是不可以载人的啊，罚款，依照规矩罚款20。 我本来是坐在树坑那儿的。 哪儿？哪儿？你再说一遍。 树坑。 树坑。为什么要坐在树坑？ 就是我并没有想坐在他的车上，但是眼神不好，把他呀看成一棵树了。我坐在这上面啊，后来他见着您他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戴着眼镜 老张， 哦，这是一个车。 老张，哎，带他上医院鉴定一下。 哎，别，我说实话还不行吗？ 老实说实话。 他是我老公。 我没问你跟他什么关系，我就说罚款20。 怎么能让我出钱呢？ 他是你老公，他是你老公。 哎，这回你怎么记着了？ 多新鲜！我又不是聋子，我听见了。 拿着，赶紧了，行了吧？ 不行，签字。 哦，1、2、3、4、5、6， 都是一块的。同志啊，你态度好一点，这是为了你的安全。 我能好吗？我能好吗？你看我们俩，按说应该同甘共苦，对吧？正好出了事儿，他跑了，把我撂这儿了，这是个男人的做法吗？ 那你问他呀。 我跟他离婚，哎，叫您跟他离不离？ 我跟他没关系，离婚这事儿归法院啊，街道也行。 你就爱说这和稀泥的话。 谁和稀泥？我们就管罚款。 行，那你走吧。 谁走？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花生瓜子盒饭热水。花生瓜子盒饭热水。花生瓜子盒饭热水。 这手机怎么没有了呀？怎么找不着了呀？这我刚才猜我兜里来着。哎，我说大哥， 啊， 大哥，瞧你手机没有？ 没看见啊。 哎，我说，大妹子。 嗯，睡着呢。 哎呦，我这手机上哪儿去了？你这事儿。 哎，这谁手机呀？哎呀，这让我思想斗争了。这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呢，还是应该自己留下呢？算了，做回好人吧。哎呦，可这手机给谁的？还给失主。哎，好，这上有一个手机号码，亲爱的，给这人打准没错。喂。 喂，有什么要说的呀？说的差不多了吧？ 没有啊，头一回给您打电话。您是亲爱的吗？ 你装什么装？头一回给我打电话，那会儿你追求我的时候一天打仨我呢，你忘了？ 不是那个，哎，这位同志。 什么同志？这会儿加同志了，你 连我的声您都听不出来了吗？ 哎呀，我就是因为你的声我听得出来，我才说这些话呢。 我跟您不认识。 好，我跟你也不认识，行了吧？ 不，别接，手机是我捡的。 手机是你捡的还是我？嗯，手机是你捡的。 我跟您说啊，我捡了个。 哦，对不起啊， 姐， 声音挺像的呢，还。 啊，是吗？ 啊， 我是跟您说，我捡了一个手机，我呢想还给这个机主本人，但是我找不着他，我就看这手机上有一个号码，上面写着"亲爱的"，我就给您拨过去了，想必您是亲爱的。但我不知道秦老师您在哪儿住。 哦，咱俩见个面吧。 哎，好好好，哎。 好，谢谢您啊。 哎，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这是碰到好人了啊。 哎，您客气，客气。 哎，这两个国际长途谁打的呀？ 这我不认识。也许是诈骗电话，这是呼入号码。 您瞧我没那意思啊，您往多了想啊。 是，我也没接。 我知道您是个好人。 哎，您别客气。 喂，喂， 哎， 怎么了？ 听得出吧？ 听得出，你声音化成灰，我都听得出来。 讨厌！ 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讨厌啊！ 不是，你是不是是给那花市山打电话打我这儿来了？ 哎哎哎！有完没完？你这事儿 什么叫有完没完？ 花市山呀， 都离婚了，你 我能跟他吗？ 你那 我跟你说个正事 儿，有事儿吗？ 当然有事儿了， 有什么事儿？ 正事儿呢 啊！ 你在手机里把我的名字存成了亲爱的呀？ 你怎么知道？ 也没改过来吗？离婚了都没有改过来吗？ 哎，不对呀， 这样好吗？ 哎，我前些日子手机丢了，你这是怎么回事？ 你现在周边没人吧？ 没有，不是你要干嘛呀？你 不是，我说这段时间没有人在你的旁边占据你生活的空间吧？ 我倒是最近啊，跟一哥们儿合租一房子。 男的女的？哦，哥们儿，你是男的。 这话问的都跟一哥们儿吗？不是，这怎么了？你打听这干嘛呀？ 晚饭现在没人给你做吧？ 啊，旁边一小店有一大妈给做啊。 行 啊， 那还行。 怎么了？ 把手机还给你呗。 合着手机在你那儿呢。 嗨，你手机丢车上了，有一个好心的捡了电话，那打了一个亲爱的给我了，我一瞅那当然你存的了，我就找你来了呗。 哦，嗨，你都让你给发现了，你看。那既然这样，那怎么，那个电话就别删了，亲爱的，那咱们就是吧，你看我这跟一哥们儿合租着，不如咱们俩住一块儿挺好，不是？ 你什么亲爱的，那你说怎么着都行呗，那咱们就复婚了。 好啊，亲爱的，这我早就有这想法。 那还找花衬衫去？ 哎，怎么还找花衬衫啊？ 人家是民政局管登记的。 那好吧。 一对小情侣电动车载人过马路，结果呢被民警查纠，面对20元的罚款，女子当场扬言拒缴，而男子则以取钱为名玩失踪，女友发现之后当街怒骂，后来男子现身，民警连忙进行了调解，最后啊这对小情侣边走边吵离开了现场。 据说这个列车长在车厢内捡到了一部手机，为了寻找失主，列车长是拨通了手机中储存亲爱的，而这位亲爱的呢却是失主的前妻，结果呀这个丢失的手机是物归原主，丢失的爱情呢也就破镜重圆了。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英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真无。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无。 今天校长要去演讲， 那是在咱们学校演讲啊，还是校长去外边演讲去？ 针对咱们演讲， 就那个嘚不嘚嘚不嘚特能说那皮校长啊。 哎，这位同学你哪班呢？ 啊，不告诉你，走了。 站住，就这么说校长啊，还跟老师耍滑头？ 说校长怎么了？这又不犯法。 不犯法你告诉我哪个班的行不行啊？这同学 我就不告诉你，我是三班的。 集合了。 校长无穷无尽的讲话又该开始了。 同学们， 你是哪个班的？这同学过来， 安静一下。 你是哪个班的？ 咱们现在， 你说你哪个班的？ 要开始正式的学习了啊！ 我放哪儿？ 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学习的重要性。 站好了。 哎，谁在下面老说话啊？ 咱们还是狗叫唤。 学习对你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你们是什么人呢？学生。学生的天职是什么呀？学习。啊，还是学习，没背景你们还不学习啊？你说说你们一个一个长得不帅还不学习，智商不够你们还不学习，要是混到中年你们住不起房开不起车，天天对着现实瞎哼唧啊，谁会去听你们到时候倾诉那些凄美感伤的烦恼啊？你们现在就是太不注重自己的成绩了，平时自由散漫，你不学习啊，你追求加内特、詹姆斯、科比、麦迪、邓肯、霍华德，你不学习，告诉你们，到时候你们想去看球赛，连一张季前赛的门票都买不起。 老师，我要晕倒了。 哎，谁呀？父亲接着听，你不学习，你们全家搞得连一顿炸鸡啤酒你都得考虑考虑，天天就得吃泡菜，要从小立志啊。你不学习你怎么回家？你对得起你们家长吗？您不学习，您不学习来学校干什么？您不学习啊，哎，不学习都不行，哎，不学习你们不学习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高喊 不学习。 啊，我光听着不学习不行，两个都没听见啊。 不行， 不学习， 不学习，不行。 我怎么听还有人捣乱啊？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刚才这段演讲还真是来自无锡一所中学副校长的演讲。没背景还不学习，长得不帅还不学习。有人说呀，演讲太过强调物质；也有人说呀，哎呀，中枪无数。 对于学习来说，主张的是更高效、更科学的学习品质培养。 变苦学为善学，最好是乐学，这样才能引导孩子走上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道路。所以我宁愿相信刚才那段演讲是调侃。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火车站，嘟嘟，我告诉你说，现在咱们要闯关了，我让你别啃那个家的骨头。 哎呀， 行，闭嘴，听我说，头一次带你出门啊，可是出远门，一会儿咱们就过关，高兴吗？ 啊， 你非在这儿打滚啊？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去安检处了，你一会儿躲在我这个肚子这块啊，我弄个兜 啊， 躲在里面，你可别不许叫，不许叫 啊！ 说不许叫你怎么还叫啊？一会儿过去的时候一声都别吭，顺利的上火车 啊！ 你也别吭声，你憋上那么七八个小时 啊！ 我会到厕所里给你让你痛快叫两声的啊！找个地儿你想怎么叫怎么叫，行，还没到地儿呢，你先躲我这羽绒服里，尾巴呢？好的，龟头啊，别乐，沉默三秒。好的，我别说好的你就叫啊，好的也不许叫。然后咱们现在就闯关了啊，走。哎呦，那我还得学点用处啊，还得扶着点腰。 请您出示车票，接受安检。 您好，给您。好， 请您转过身。 哎呦，我这 好，请您安检。怎么了？要生吗？ 没有没有，有点不舒服，嗓子疼。我怀孕以后啊，情绪上面容易波动。 好，今天跟我们去一趟值班室。 波动一 下。来来来，值班室，值班室。 谢谢。 来， 不用，我自己走。 来，小李，请一下这位。 我慢点走，哎，都在呢。都在，几位？ 房花，您跟我们很熟。 不熟，我的意思就是，辛苦啦，辛苦，一大早上值班。 麻烦您把您这个大衣脱一下。 哎呦，脱不得，我是个孕妇啊，我这肚皮这一受凉就出事。 办公室这很暖和。 哎呦，冷，这跟我们家比就冷死。哎呀，不行，我现在情绪容易波动，我一波动声音就放大了。 您放心啊，我们派出所啊这儿有医生，所以呢，帮您检查一下。 用不着，我自己了解自己。哎，放心吧，没什么问题。行，你们都坐啊，不用送了，我慢慢蹭出去啊。 回来。 哎呦，干嘛呀您这站长？ 别装了，把大衣解开。 您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来，那个谁，这是我们的女警察小赵警官，来让她搜身。 小赵吃饭了吗？喝水了吗？ 这位大姐，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请您把大衣脱下来。词儿。 哎呀，你看什么都没有吧，毛衣是吧，我就跟你们说了嘛，我今天情绪的问题不要小题大做，大惊小怪。 您这个肚子是不是有点过于长得太尖了？ 男孩啊，都说肚子尖生男孩啊。 是吗？我检查一下。 我有痒肉，你一摸我容易乐。 您饿了？ 肚子叫 哦，好。您这肚子动得还挺厉害。 是吗？这毕竟足月了，快。 哎呦！ 哎呀，孩子急了。 哦。 你不能瞎动啊！我这孩子可是皮大呢，像我，情绪波动。然后穿上了啊。 您穿上 吧。就这么坐吧，啊。 您看，您是把票退了改签呢？您还是说把这狗留在我们办公室，您去办事儿，回来再领狗啊？我跟您说话呢。 啊，那就 看您这么年轻，您也不是那个违法乱纪的人呢，是不是？用这种手段，你把小宠物带到列车上，万一您要没看住， 不咬人。 我知道它不咬人。 您真的，您要不然你见它本人，不是你见它本狗，除了乐就是乐。特别可爱， 它再可爱，它也是宠物。全是人的环境当中，您带了一个宠物去，恐怕不合适。 哎，这